气凝结成了水滴，下起了雨。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，让朦胧蔓延你眼睛。哦，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。哦，怎么的亲情让你我无力。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，要人不得不愿意。哦，曾经灰的天空也许还能放晴，只怕最后已来不及。所谓幸福有什么了不起，既然伤害又怎么 来自马来西亚方面榜单蝉联冠军张碧晨不给予，在上周榜单当中呢，三甲位置全部都由中国的歌手获得，而本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呢则扩大到前五，第五名呢属于在之前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，本周进入了全球榜是赵永新的躺着。第四名呢是火箭少女的火箭少女101的 Light， 季军呢是属于毛不易的哎呦，而亚军呢则是陈立农的这首你是我你是，对不起，是我是你的。好，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马来西亚方面的亚军歌。 下过雨的午后时常经过的路口，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。在桌上趴了很久，电话也拨了好几通，但回应却是转接云信箱中。于是我开始抱怨，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。原来是你变了，原来是你变了，不会再触动了，不会再过问了。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。原来是我笨了，原来是我笨了，笨得不会察言观色，笨到以为永远你是我的。 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林文孙，这首歌叫做《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》，作为988精彩声势排行榜本周榜单的唯一的主场作战作品，上周呢进入推荐歌行列，那本周呢取得了第八名的位置。好，在听过了三首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的榜上歌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，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。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季军歌，这是 CO Star团体之后主场梁昭峰单飞发行的第二首个人端单曲，叫做《闪亮的青春》。 近方尚算好吗？尚有学似影吗？如面点的他感情好吗？仍然为一本小说而流泪吗？提及你名字我便停下，心反应抽搐一下。我要繁忙每天，你与途人擦肩，最怕共你如此不拖不变。曾说承诺不变，曾爱情大过天，等下个兑现这温馨诗篇。你靠谁人身边？我靠谁人身边？两眼合上，仍浮起彼此的脸。 然后一天一天的爱下去。 节已经相退，两个人回汹涌的竟可不退，谁不畏惧，整个世界葬于这里，要是还有你，竟珍惜我在这里。我有很多的缺失，你但有更多的信心，说不出的细碎，即使这是沦陷区，得你让我高贵地寄居，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，还贪多一分钟，最好多一百岁，大爱不需要什么根据，也许只需朝夕相对，茫茫花堆，静静风吹，谁狂傲地意料。 香港方面的亚军歌是属于许志安全新的粤语单曲，叫做《教我这样爱下去》。许志安说呢，这是一首很贴心的情歌，也是一首很伟大的情歌。真实的爱情呢，往往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平平淡淡，这样的爱情才会更珍贵。想必这也是唱出了许志安和 Sammy 郑秀文的爱情真谛吧。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周的亚军是谢安琪的《一个女人和浴室》，而本周呢更进一步取得了冠军。谢安琪签约麦浚龙音乐厂牌之后呢，两个人化身为董哲和朴明欣一对恋人，展开了一系列音乐计划，有着优质的音乐品质和精彩的故事情节，也非常期待他们两人接下来的新作。我们来听这首《一个女人和浴室》。 看清楚干涉干的蒸汽镜面，兜兜转中得到的自由，人生乍现眼前，用面膜敷好的脸喝点煎，和韩剧再播点，薰衣草紫色香薰点了半天，不必管他不喜欢发流轮丝，气味不甜，我下次年幼中可轻盈地到访那边，城楼下午市再单身不爱就是生活杂务，再不一切，无人让我住半件苹果批，像二人还有约誓，离任发迹，再不忍体谅互人终日受尽管制，世界多不济，交出钻戒让我赎回我的一世。由我一个发梦或淋浴，没人再同享，连逢再给我滋养，旧日我那样期待，没伴侣破坏宁静的晚上，身处空间太空阔，爱的矛盾也回响，从离开他得到解脱，落了灯为何自伤，一个跟一起亦觉悲伤，渴望孤独为何 新时代，歌唱新北京，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，评选开始。关注北京电台、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，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。 承天门酱酒，酱香一脉，家国味道，北派酱香，盛世共饮。我爱北京承天门酒。

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，现在的时间是10:33。那上个时段呢，我们关注了马来西亚和香港，这个时段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上歌。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中歌榜的黑马歌，新歌上榜最好成绩排在第15位，这是来自于阿琳的新作，叫做恰好。 你终于要对我开口，还好没有等得太久，这一个结果我已经想过很多遍了。认识你还没有多久，可一切那么熟悉呢，熟悉你的笑，距离微妙，刚好模糊我心跳。路边的餐厅恰好满座，雨伞也恰好带多，回去时间想稍稍晚点呢。一切恰好是巧合，连天气也恰好配合，错过一班一班又一班的车，等你恰好路过，恰好我们同路呢，白月光照影子两个，在这步子偷看你侧脸轮廓，眼光中流转的是整片的情绪都割舍，也不怕你会笑话我，笑我傻傻的，笑我执着，却说会一直陪我。路边的餐厅恰好满座，雨伞也恰好带多，回去时间想稍稍晚点呢。 阿琳今年推出了几首单曲，几乎都与影视相关，比如说《爱情公寓》的主题曲《最好的朋友在身边》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《有一种悲伤》，创业时代的插曲《默默》，而本周登上中歌榜的恰好也是电影《功夫联盟》的主题曲。全球榜榜单旅行，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榜单中歌榜的榜上歌。

倾诉，没驱赶你孤独，总是闭着耳朵，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，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，茶饭不思，呆呆的凝望着，只有耳朵不听话了，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，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，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，谁的脚步近了，谁的脚步远了，我都竖起 年少有为，虽然在本周下榜，但是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耳朵》则取得了中国榜的火箭歌称号，单周上升了8个榜位，排在第12。全能的音乐人李荣浩呢，前段时间呢表示，创作、演唱、录音、制作、演奏大多是一个人包揽，花费呢也只是一些电费，一个人的乐队，这也带来了一大波的关注。而这首《耳朵》呢，恰恰是专辑当中李荣浩唯一没有参与创作的歌，这是也就是说，他除了电费之外呢，还要付一些其他的费用。这是由文炯作词，郑宇介作曲。好，继续我们来关注全球榜的榜单。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方面中国榜的冠军歌，这也是我们全球榜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曲，来自邓同天的《心事》，这是电视剧《如懿传》的片尾曲。 晨起扫了眉，有天冰霜微，清方知旧梦回，年年初心只为清泪，可曾心又悔，丝丝旧情辗转不寐，为谁望明月一重重修人却，看世间一